第64集。 白思君不爽地微眯起双眼，他回想到了他和齐云的最后一次见面。齐云是个精于算计的人，但他的缺点也很明显，沉不住气。那次白思君只是吓唬了他一下，他就立马翻脸，最后还主动退散。可以说这人有做大事的头脑，却没有做大事的气概。现在梅雨琛的新书压过了他的新书，这人铁定又是沉不住气，想来逞几句口舌之快。白思君当然不会让他得逞，不就是文明撕逼吗？谁不会啊？白思君还未回话。 我当初就觉得奇怪，白编辑看起来也不像是个冲动的人呢，怎么会为了梅雨琛可以做到那种地步呢？现在我算是明白了。 齐云和白思君有过不少接触，再加上梅雨琛的采访博文，所以不难想到白思君和梅雨琛的关系。这一句呵呵听起来无比刺耳，白思君知道齐云是在讽刺他们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不急不慢地说道， 齐老师，我是个编辑，当然想做出一本好书来。现在看来，梅雨琛这本书确实有这样的价值，不然怎么会口碑销量双丰收呢？ 是是是是是，这也给我上了一课，原来靠秀恩爱卖书也是有前途的。 白思君咬了咬后槽牙，压着心里窜起来的火。 怎么卖不是卖啊，至少有的人有恩爱可秀。 听白编辑的意思，好像还挺自豪的。作为过来人，我得提醒你一句，感情的事儿可是谁都说不好，更别说像你们这样的。 什么叫像他们这样？白思君的眼角抽了抽，不耐烦地问， 齐老师还有别的事吗？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挂了，最近比较忙，没工夫闲聊。 你还真是个贤内助。那我祝梅雨琛的下一本书也大卖。 那我祝你获得今年的新木奖。 白思君嗖地挂掉电话，把手机扔到一边，胸口不停地上下起伏。梅雨琛放下书问， 他说什么了？ 白思君压着脾气爬到梅雨琛身边，抱着他。 没什么，我要撸猫。 没几天后，白思君接到了 A 出版社面试通过的电话，他反复确认了好几遍，是通过了一面，后面还要参加二面、三面，还是已经直接通过了面试。面试的人是妹妹告诉他不需要再面试，体检之后即可入职。这也太奇怪了，这么大个出版社招人这么随便的？梅雨琛懒洋洋地靠在白思君的身上。 因为你优秀啊，我摸着良心说，我认识那么多编辑，你是最负责任的一个。 白思君额头的青筋跳动了一下，他看着梅雨琛的手问， 你这摸的是良心吗？你摸的明明是我的胸。 我的心长这儿了。 翻过周末的这个周一，白思君去 A 出版社报道。和宏图相比， A 社的规模大了许多，宏图只在商用写字楼占有一间500平的办公室，而 A 社则是拥有一整栋写字楼。在踏入 A 社写字楼之前，白思君心想，早知道出版社这么容易进，他通过中级考试时就该跳槽。然而当他被叫到总编办公室后，才知道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。白思君愣愣地问， 所以说 A 社已经签下梅雨辰的下一本书了？ 是的。 总编后背倚在办公椅上，态度自然，不像宏图主编一样总是戴着笑脸面具。 什么时候策划的呢？所有细节都谈妥了？ 白思君还是觉得奇怪，梅雨琛的新书才上市不到一个月，这下一本书也签得太快了吧。而且他整天和梅雨琛待在一起， 也没见他和人谈工作的事啊。白思君突然想起，他还给梅雨琛说，如果他面上了 A 社，就会努力牵线搭桥，让 A 社签梅雨琛的书。哪知别人早都已经签下了。这么一想，自己就跟傻子似的。 我们和梅雨琛之前啊就有过合作，双方都很信任，所以谈起来很快。最主要的是他对稿酬要求不高，省去了不少协商的麻烦。 心里隐隐约约的念头愈发明显，白思君僵硬地问， 稿酬不高是因为？ 看样子你是完全不知道啊。作为交换条件让你来这里上班。 白思君咬了咬牙，这只死猫又背着他擅作主张。 你们俩的事儿最近圈子里传得沸沸扬扬，我多少还是听说了一些。 沸沸扬扬，白思君心里一惊，清楚知道他和梅雨琛事情的人只有梁如，但梁如接触出版行业不深，也不会在背地里议论他们。除此之外，赵林和主编或许多多少少能猜到一些，但赵林不是个嚼舌根的人，主编不会主动做得罪人的事，所以该死的齐云。总编似乎是看出了白思君的脸色不大好看，放缓语速道， 啊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们做书的人呢对这种事的接受度也比较高，所以啊你不用担心会对你或者梅雨琛造成什么影响。 做书的人通常都博览群书，书里各式各样的事情都有，所以相对来说见识面也广一些。看样子齐云在背后耍的小伎俩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。白思君稍微放下心来，点了点头道， 谢谢。 总编一脸好笑地说， 我这找你过来本来是想和你聊聊梅雨琛的书，结果你都不知道你是因为他才来这里啊。哎呦，这个梅雨琛还真有一套，是想给你个惊喜。 白思君现在的样子绝对可以用狼狈不堪来形容，找工作走后门已经够丢脸了，结果还在长辈面前被动秀了个恩爱，他现在巴不得立马回家狠狠收拾那只死猫一顿。白思君挠了挠后脑勺，窘迫地说， 啊，这不是惊喜，是惊吓。我还以为我是凭实力面试上的，结果 啊，你的资历确实是浅了一些，不过我们也不会乱招人。我们的人事部主任找宏图的人事经理打听了一下，听说你工作能力还是不错的，你也不用太有负担啊，你现在这个职位是没有编制的，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。 谢谢总编。 从办公室出来后，白思君腿软地跑到楼道平复难堪的心情。幸好总编好相处，没有戴有色眼镜看待他们，不然他还真不知道该怎么继续做这份工作。至于齐云，他算是想明白了，对于这种人就不该跟他客气，文明四壁根本没用，还是得使阴招才行。不过在此之前，白思君面无表情地拿出手机拨通了梅雨琛的电话。电话那头梅雨琛的声音明显有些诧异， 白，工作还顺利吗？ 啊，很顺利。早上我找停车位的时候发现附近小巷里有家成人用品店，你想？ 梅雨琛沉默着没有接话，白思君正觉得奇怪，这只色猫怎么会没有反应？这时，却听到梅雨琛突然问：“ 你们午休时间有多长啊？”“ 午休？”“ 我现在打车过去，你找找附近的酒店。” 白思君连忙道：“ 别，我还得熟悉工作环境，中午走不开，在家等我吧。” 梅大猫不吭声了，白思君隔着电话都能感受到他的不高兴。 听话，等我回家，你想怎么折腾都行。 好，一言为定。 挂掉电话，白思君冷哼了一声， 心想晚上看我怎么收拾你。